位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，芬兰的赫尔辛基、几内亚的科纳克里和基科印刷总公司分别举行了讲演会，由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。在芬兰举行的讲演会上，通过了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贺电。